Hey, 大家好，又嚟到港珠澳时间，我系简乐夫，阿猫姐， 仲有啊， 系， 仲有猫主席喺度， 系，系，咁今日我哋要讲讲个好热门话题，其实都迟咗少少噶啦，不过就系奥运啦，讲紧啦，咁奥运咧就系、是、原本咧我谂住，即系好多人都会睇奥运咧，就好多譬如啲人都会留意奥运啦，咁但系今年咧就特别留意中国队，唔系想捧佢场，原来咧就系、是。即係同埋澳洲咧，中國嗰個孫楊嗰個游泳嗰、那個、那個游泳選手孫楊啊嘛，那個好難爭嗰個啊嘛，咁就 啊 同你就輸咗俾呢個我哋澳洲，我哋澳洲啊講明先啦，我哋澳洲嘅嗰、那個啊 McHotton 啊嘛 ，McHotton 係啦，咁就 記住 McHotton 啦，唔係 McHotton 啊，唉、啊哎、真係唔好見係嚇，唔好求求其其咁上下樣就係噶啦嚇，係 喎佢。我冇睇嗰個新聞話咧，那個 Mark Horton 好慘喎、 啊。係、哎，俾人踩錯場啊！ 俾人踩錯場喎、啊，佢話完全都冇睇 Olympic 唔知咩事喎、啊，無端端嗰個 cheat account 俾人哋係咁軍罩 啊！係啊係啊，佢爭人哋嗰、那個叫 Mac， 佢呢個叫 Mark 咁樣啲， 係 咁上下 噶 啦，咪係咁上下噶啦啲人。 人哋都唔係澳洲人，係英國人，好搞笑。 佢唔識認㗎嘛，總之都有嗰支米字旗㗎嘛，佢當係㗎啦。有支米字旗咁咁上下樣啦。 嗰啲又就係收錢去上，冇、啊、理由佢哋喺大陸可以上到 Facebook 㗎嘛。係 呀，即係嗰啲係可能係專登係呢班人係即係指定動作係有特權去做呢樣嘢嘅，咁於是就梗係放通去做。喂，咁但係喂認真少少咁話，但係收得錢㗎嘛，就算你話五毫子都好啊，五毫都好啊，咁五毫都要俾你㗎嘛，係咪？你都要收個五毫㗎嘛，你都認真啲啊，都俾翻五毫子嘅功夫人哋啊，係嘛？ 唔係，今屆咧，中國隊咧，即係其實我冇乜留意佢，不過即係因為就因為咁多個賊事走出嚟啊嘛，咁同埋佢係特別失準喎，真係，即係通常佢喺好少可，即係第一日係即係或者係。即係我覺得金牌應該係攞或者成績佢攞唔到啊，咁咧即 係可能 唔係呢個咯， 個壓 唔係呢個我諗唔係焦點啊，個焦點唔係個運動員，未必係運動員本身，個焦點應該係翻嗰啲咩咧，嗰啲係啦嗰啲人咧嗰啲表現咧就好睇過咧奧運嘅比賽，咁咧就即係你搞下搞到咧。 喂，其實我對游水真係覺得好悶嘅喎，自從呢個咁嘅咩孫楊， 本來唔睇噶嘛， 我本來唔睇㗎，真係，我而家星期六我都要睇下啫。 因為啲撲街嘛都 係。星期六你知唔知佢又有千米對嗰個 McHotton 啊 ？McHotton 係啊， 係啊，星期六啊，係啊，星期六啊，所以大家要留意。 系佢两个之争嘅啫，嗰场比赛就 我真系想睇佢输。如果强国输咗就好睇咯。喂，同埋咧，嗰、那个法国佬话佢啲尿系紫色噶嘛？点解冇人验佢嘅？ 佢讲以前啊嘛，唔系讲而家啊嘛。我谂 即系佢讲系，如果你系尿嘅，即系佢讲系，如果系受咗药物影响咧，咁啲尿系会有反应嘅。佢呢唔系尿屙出嚟系紫色，其实系佢做咗一个。化學嘅檢驗之後咧，係會變色，好似令人染人啦、染嘢咁樣咯，染糖尿病咁樣。即係如果你係有嘢嘅話，啲尿咧係會變色嘅。即係當然唔會有點解啲屙出嚟紫色唔係，係經過個化驗之後咧，係會嗰啲尿，如果你呈一個陽性反應，係可能喺個顏色方面係會顯示到出嚟嘅。咁所以 但係話呢個奧運好似冇驗過呢條友喎。 佢抽樣驗嘅啫嘛， 唔係啊，如唔係好似唔係啊，如果你好似決賽嗰度嗰啲全部要驗嘅，初賽就抽樣驗。 系 啊，咁同埋咧，佢即系今屆好似特別係即係會針對呢個食藥嗰啲禁藥嗰啲嘢噶嘛，所以我諗佢哋唔敢啊，即係佢唔敢食咧。俄羅斯成個田徑隊都俾人封咗嘛，唔俾佢參加嘛。 係 係。咁所以可能咁解釋到點解突然間大陸即係中國咁失準啊？嗰啲成績就係根本就 係冇食藥。 未 食 藥，即係以前咧就可能即係以前冇目，即係可能上咗假或者上幾日冇，即係寬鬆啲嘅，可能咁樣嘅，所以突然間譬如嗰啲捉得好犀利啊嘛嗰啲，不過即係呢個係啲人嚟講嘅啫，咁冇根據嘅未必，即係未必係事實嘅。 咁有另外一個原因，我又覺得可能有，即係可能我即係我懷疑咧，以前幾屆啲奧運咧係有賄賂咯，即係真係嗱，咁你咪記得去年咪跟住奧林匹克又俾人哋即係查過話去收賄啦，咁跟住最大就係國際足協啦， 咁於是可能整完單之後咧，今年真係唔敢搏喎，即係就算有得想賄賂啊啲咁嘅嘢咧，都可能係今季收斂咗。 賄賂嗰啲可能係睇，嗰啲係一啲項目可以賄賂啫，譬如你嗰啲比分嗰啲跳水嗰啲咪可以賄賂啫，但有啲你賄賂唔到啊嘛。你嗰啲田径游水嗰啲系 踢波嗰啲都可以， 嗰啲都可以， 唔系 嗰啲 学佢 即系我哋游水你 唔可以， 游水你唔可以贿赂啫，你明明系慢咗两万 步啦。唔系佢贿赂嗰啲，佢譬如佢食咗禁药，佢贿赂嗰个咩嘛？即系嗰啲检验。 呢个难啲喎，呢个难啲喎，因为你唔知边个去检验，你所以成个贿赂晒噶啦。啊，你抽你去检验，你唔知边个同你验啊嘛？ 咁所以我觉得今届可能会即系比较廉政少少咯，如果做呢樣嘢，即係早幾屆都話原來即係以前奧林匹克又話即係都有受過，跟住又嗰隻足協啦，咁啊最大單。 咁其實再講翻嚟， 啲落台添。 其實呢即係都或多或少都有少少針對中國嘅，我覺得係。不過呢啲係佢自己攞嚟嘅，即係其實就 係 咁佢個 record 衰啊嘛，冇計啦。 唔係，即係我覺得佢 record 係唔係好，但係咧，即係過往好多都有嘅，就唔係淨係中國都有，好多人都即係好多其他都 你公司都有啦。 即係但係點解係針對佢咧？即係其實可能拉翻同南海嗰單嘢啲關係，我覺得即係自從南海單之後咧，就成全世界咧，即係全世界都。摆到明系唔妥你嘅， 嗱系啊系 啊，因为嗱你以嚟中国嚟讲，以前即系对佢有好似好有比较邻近国家，好似中香港啊，即系受过佢嗰啲恩惠嗰啲人先会留意到中国嘅啫。咁有好多国家同佢真系冇即系对中国人冇乜认识嘅。咁其实南海咧令到好多小国或者其他国家同佢冇乜联系嗰啲，都去开始留意中国咯。咁跟住留意中国，咁你梗系留意到啲唔好嘅嘢啦。点会留意到好嘅嘢？咁所以今次喺奥运嚟讲，呢个系一个即系咁大型国际嘅舞台啦，同埋呢个喺度咁即系比较高层次嘅啦。你谂下，你喺世界上有乜嘢嘅环境系可以咁多国家走埋一齐咧？系咪先啦？甚至敌对啊，喺宗教上啊、政治上敌对国家都走埋一齐去，大家一齐玩一铺。咁你系咪即系其实喺对于一个国家嚟讲，系咪一个好大机会系表现你国家嗰个修养嗰个层次嘅一个场合嚟嘅？咁中国嚟到呢度就系喺度丢架咯。咁同埋嗱，以前你睇话我哋喺睇，即系以前以我哋睇运动嚟讲，佢一个国家我中意，一个国家唔中意咯，或者两个国家唔认识嗰时候，咁如果譬如话中国对某个国家咁。第三個國家同呢個國家冇乜密切關係嗰啲，咁嗰啲其實係中立人士啊，應該係算中立人士啦。咁但係發覺今屆又唔係，原來好多已經冇乜中立人士喎，原來好多人都係反中國喎。就算中國同某個國家打嚟講咧，我唔同嗰個國家，譬如中國同個 A 國家打，其實我同 A 國家冇乜關係嘅喎，冇乜親切感啊。但我都去撐 A 國家嚟到反中國喎，即係變咗今年睇到係冇咗中立國家喎，有中國落場咧，就冇咗中立國家噶啦。 我覺得其實有一樣嘢就係話你即係其實今譬如你游水單咁嘅嘢啦，咁本來就即係可能兩個喺度點啊，即係你鬧佢或者你諷刺佢咁樣，可能係其實冇乜嘢嘅，但係有班人就有班啲五毛啊，有洗人版啊，叫人道歉啊，你反為即係反為刺激起嗰、那個即係你即係反華反中嗰個情緒， 係啦。想即係刺激人哋反話咧， 係啊係啊， 加快個反話。 你越出嚟越出得嚟嘈咧，就越人哋就會即係咁越討厭你哋，係嘛？ 會唔會呢班五毛仔咧，佢咁樣整之後咧，跟住就話俾大陸逼佢咧，自己就移民？ 黐線嘅點證明你逼我你移民？ 阿 Victor 咯。 讲移民呢样嘢啦，我哋迟啲个 part 或者讲一啲难民，真系噶，真系有噶呢样嘢。 唔系我哋嗱，佢就讲翻游水呢单嘢咧，佢又呢个澳洲嗰啲中国人啊，又去 Channel 7嗰度抗议，抗议人哋出场又播咗广告啊嘛，系嘛？即系佢 开个位度咧， 可能佢通过出场嗰段时间就播咗广告，真系。 有廣告 ，佢都即係忽忽地真係， 忽忽地真係，咁唔通乜都播你大陸咩？ 唔係啊，就算咩，即係我覺得就算係唔播你啊，點啫？我啲澳洲電視台啊嘛，你要播睇 CCTV 咯， 即係 CCTV 係咯，俾錢睇㗎，你咪睇 上網睇咯。 你調翻轉，我哋會唔會走去 CCTV 投訴你點解唔播澳洲隊比賽啊？係嘛？ 係 咯，即係我多餘。 但佢就係丟架直接走去。 係丟架就係我就有啲，即係成日走出嚟做埋啲咁嘅啲咁嘅。 仲有好搞笑，好似奧運咧，係咪出錯國旗啊？好似出錯中國。 嗰啲國旗錯睇咗咯，嚇。 係變咗智利旗好似。 啊，唔係嗰度係個，即係唔係掛，即係唔係啲四粒星嗰度嗰個嘛？ 嗰個 另外一個啦， 嗰個啊，國旗出錯兩樣，一樣就係喺個一樣一個積分表嗰度打。用在嗰度真係犯錯嘅假期。咁另外一支就話喺大會啊奧林匹克即係上升旗嗰陣時咧，升咗落旗嗰支旗係唔正噶嘛，嗰個四粒星唔應該平齊噶嘛。 唔正都有冇搞錯？ 唔係佢話支中國旗啊，嗰支中國嗰支五星旗咧係錯睇嘅，因為嗰度大會上嗰啲嗰四粒星咧，即係四粒細星咧就係平衡嘅四粒細星。咁原來嚟講咧係唔平衡嘅，應該係一個有少少。 佢應該嗰只個尖角咧對住嗰粒大星嘅中間。 大星嚇，即係有少少弧度嘅。其他星擺喺度嚇。咁跟住就喺度話，即係喺度批評個大會犯錯。咁跟住大會就話：喂，我哋用嘅旗全部同中國買。 唔係佢話掛啲旗經過你審批嘅，即係話你話 OK 佢先。先嘅，即係佢問過你嘅，你話 OK， 可能嗰條友親撲啦，即係可能你求其睇一睇，啊得啦得啦得， 有求其咁上下樣都，可能佢自己真係都，我愛到自己國家之旗都係點樣都唔知啦。因為中國 睇， 我覺得呢啲好小事嚟啫，即係我覺得就小事咯，即係等做錯啲旗，再揸少少咁樣，即係升錯咗人哋，升咗啲中華民國台灣旗，咁你就鬼斬頭啫。你嗰支旗，我覺得好小事啫，人哋鬼知你支旗點設計咩，係咪先？即係你話係就係啦嘛，係咪先？ 係啊，你自己國家嚴重話係就係啦。 佢好似唔係中國做嘅，係好似巴西做嘅，但係佢做完出嚟，你要即係你收貨嗰個，你係 approve 佢嗰支旗噶嘛？同埋我覺得呢啲係少做，小題大做，好多嘢即係而家嗰種玻璃心態噶嘛，樣嘢好少嘅事就會傷害中國人民感情噶啦嘛！ 喂，仲有好正喎，好似話今屆乒乓球隊咧，全部中強國人嚟嘅，就算代表外國都係。 係咯，我頭先 不嬲都係噶啦，不嬲都係噶啦。呢啲 跟住佢 以前冇咁離譜嘅，而家全部喎。 咁啊，證明咗唔係話你咩嘢，證明咗你嗰啲即係嗰啲球員個個都係想移民啫嘛。 即係直嗰個技術咯，直個體育技術去。咁但係有少少諷刺就係話，你如果以中國人嗰種心態嚟講，喂，你身為中國人，而家真係奧運會孭咗第二支國旗嚟打翻嚟中國，你係咪呢啲唔係賣國賊咧？如果對中國嚟講，呢啲係賣國賊嚟嘅喎，漢奸嚟嘅係咯。 不過其實呢啲嘢冇乜所謂嘅呢樣嘢，即係你唔係話，我又唔覺得特別話你，即係你乒乓波叻，因為人哋普及啫，人哋乒乓波外國幾多，即係乒乓波幾流行啦，你啊，你啊國家由細培養，咁你打唔贏你死啦，真係啱打埋場啦。 即係但係鬼佬游水都叻啲啦， 唔係佢咧全部係咩運動，佢想話參加運動就全部都係。國家由細培養起㗎嘛，咁你外國呢啲好多係業餘，即係業餘開始，即係起步嗰時係業餘嚟㗎嘛，咁你冇啊呢樣嘢，但係你個水平嗰啲嘢你係根本未到。 唔係呢樣好多以前都講過啦，譬如話其實係奧林匹克嚟講，其實佢都係最主要係即係嗰個原意係俾啲係業餘運動員就以前就話唔侵職業運動員嚟噶嘛，即係咁先至叫做嗰個運動係純潔啊嘛咁樣。 改咗好耐啦。 咁但係你其實譬如係咯，咁譬如你 因為冇廣告啊，你唔好睇啊嘛，業餘全部啲人冇明星啊嘛，冇廣告啊嘛，冇錢啊嘛，咁而家梗係要加多啲啊。 開始侵咯，嗰時咪早好多年開始就開始引入一啲即係網球啦，俾啲超級網球手入去可以打啦咁樣。咁跟住籃球又俾啲職業球員去打啦，咁樣即係佢原來咁樣提高嗰個比賽水準啊嘛。咁其實同原先嗰個原意有少少即係背道而馳啦。但係又好難分嘢噶啦。譬如你話啲西方國家，因為我即係個經濟發達，咁可以打份銀行工，打份律師，收工先去打波咁。咁但係譬如有啲落後國家嚟講，唔得噶喎，我就真係靠打波揾食嘅啫喎，即係我要靠幫國家去做每一種體育競技，咁國家先至養我做。如果我唔係做樣嘢嘅話咧，我係生存唔到嘅。咁對啲講咧又好似唔公平喎，講係咪先？佢其實佢即係你職業打銀行工，跟住 放工打波，咁但係我嚟講，我冇文憑工打喎，我就幫政府去打波，咁政府俾翻啲資助我，咁究竟你係咪當我一個職業運動員咧？咁係咪唔俾我參加奧運會咧？咁又似乎又好似唔係公平喎，係咪？呢啲又似咗爭論點咯，又係。 咪同埋今次即係主要其實就係游水嗰單嘢啦，即係呢個爭論，即係唔係爭論，即係同呢個爭即係爭拗啊，有個係啦，咁就但係澳洲就表現得幾好強硬下咯嚇。 咪喎，而家連美國隊都撐喎、 全世界都撐啦。 法國嗰個今日未出咗個頭先先咪講嗰個法國嗰個好靚仔嗰游水游泳員都出嚟講啦。都係講，其實因為而家係個西方價值嚟噶嘛，即係我係講緊個事實。而家佢最嗱二零字嚟講，二零字嚟講，佢都講緊事實嚟噶嘛，佢講緊個事實。咁西方嘅價值觀一定撐澳洲噶，即係一定撐啊撐啊 Hawthorn 噶，係咪？係咪？係 咯。 佢講事實啫嘛。 唔係話佢係嗰啲傳媒話佢 cheating 啊 cheat 咩啊嘛係嘛？不過其實呢個就係不嬲都係噶啦，即係你中國人，你好似喺呢度啲。全世界咪喺呢度啊！美國喺呢度，嗰啲讀大學咧，畢業論文啊，全部請槍啊嘛，考試去。 下一節我哋可以講下呢啲啊。 咁我就話，即係你做呢啲嘢出嚟，咁人哋慢慢即係開頭啲鬼佬唔會覺嘅，即係可能佢我即係我哋同啲鬼佬講，佢有啲都唔信。啱啱你啲咁樣，佢唔會俾佢信。 咁樣歧視佢。 係啦係啦，但係慢慢而家睇清楚啦，係嘛？即係我哋冇講錯啦，係嘛？即係冇人清楚，冇人即係你啲鬼佬話你一定冇我哋咁清楚中國人噶嘛？我哋都曾經受呢啲咁樣 嘅啊！今次個運動好咯，比好多其他一啲即係同中國冇咁接近啊，或者啲細小國家咪認識到中國。 唔係呢啲嘢唔係 呱呱嘈嘅，乜都嘈嘅，即係喐少少就喺度投訴啊，喺度呱呱嘈。 即係我話呢啲 全世界都欠佢嘅， 唔係單一事件嚟嘅，我覺得就係、是、即係你一路以來尤其是呢幾年以來啊，你嗰啲遊客啊喺外面嘅行為啊，所有嗰啲負面嘅新聞報導啊，貪小便宜啊，污糟邋遢啊，即係塗冤巴閉啊，呢啲咁嘅形象啊，就慢慢咁樣喺個即係啲外國人嗰、那個嗰度即係 build up 咗喺度啊嘛。咁你就呢一次咁就喺次咁樣嘅即係奧運就爆即係會睇下咯。根本就係、是、其實我諗係幾年前啦，三四年前咧，好多人都覺得啊，即係中國係即係唔係咁負面嘅。佢我即係同嗰啲都見都覺得係我哋即係我哋歧視中國人嗰啲係嘛？即係我哋歧視喎。佢個心態唔係咁樣嘅嚇、啊，即係佢嘅心態都覺得係即係。 唔應該咁樣，依家一時好左交標 啊！佢哋覺得中國人唔衰啊，即係會覺得咁樣嘅，即係覺得我哋誇張咗，誇失實嘅講呢啲咁嘅嘢，即係幾年前都係咁，但係而家啲慢慢呢幾年嚟咧，就我慢慢一路轉變嘅，直至今年啊，而家譬如奧運呢單嘢，我覺得就全世界圍堵嚟嘅，全世界都已經知道，即係點啊？即係嗰個已經深入咗佢哋嗰度啦，已經。 日久見人心啊嘛，啲係經過即係長年累月係去認識你噶嘛，即係你認識好多人。佢好似講話，我以前初嚟嗰陣時睇奧運都仍然會去，即係會去高興，即係見到中國哇！中國人有個獎牌咁，即係以前會都仍然會有個呢個。點解而家突然間完全冇曬？即係完全係反感到以前，直情係好討厭去見到中國隊。係啦，即係咁呢個係一定有一個原因噶嘛？點解咧？嚇、啊，咁樣就係咯。 同埋即係話即係啊。當然即係唔係話全部，我又唔可以話全部中國人都係咁樣。咁當然係有啲係即係唔係咁樣嘅行為嘅。咁但係即係成即係你話咧，即係有啲人話啊，唔好一竹篙打一船人啊嘛，係嘛？咁其實有另一個笑話就係、是、一粒老鼠屎搞禍一鍋粥噶嘛。你何況而家唔係一粒老鼠屎嘅，好多都係咁樣嘅。你睇呢度啲中國人就知啊，尤其是嗰啲咩呢度嗰啲橋，即係嗰啲咁嘅 community 嗰啲啊，嗰啲啊。你可以即係睇得到嘅，即係有咩事啊蒲出嚟，即係即係又反唔係又反，總之就係對佢唔啱就反，即係好似嗰啲咩啊，即係 Polly Hanson 嗰度又係咁啦，即係佢又嗰啲回教一定走出嚟㗎啦，一定走嚟針對 Polly Hanson 㗎啦，咁嗰啲呢度嗰啲華人咧又走出嚟又喺度嘈喎，啊南海嗰單嘢又出嚟示威啦，係嘛？即係南海嗰單嘢。 Pauline Hanson 嗰度 ，Pauline Hanson 咧又話佢威士士，又話佢針對中國，即係針對呢個中國人啦，咁又走出嚟啦。跟住而家咧，奧運呢單嘢又去圍呢個 Channel Seven 啦，又話佢啊又唔佢唔播佢乜乜乜乜啦。你搞埋呢啲嘢咧，話俾你聽，我即係話其實你喺即係對翻，即係如果呢班人啊，即係嗱呢班所謂移咗民嚟嘅，移咗民嚟澳洲嘅中國人啊，仍然。中即係仍然係對佢國家有即係以前嘅國家中國咧有啲即係有啲點講咧，即係有啲好感或者成啦 ，whatever 啦，咁其實應該唔好搞咁多呢咁嘅嘢。 有好感就你度啦，講 唔係即係可能仲有感情啊，唔係好感，即係唔應該話好感，因為就可能仲有感情喺度嘅時候，佢拋唔低佢以前嘅感情啊，雖然佢移民咗。好多都系咁样噶嘛，好多即系结咗婚都仲对住二奶，唔系对住以前嗰、那个，即系嗰个仲有啲有少少感情咁样啊，佢就一样咁样啦吓，即系仍然系。 佢因为佢哋系，但其实佢哋就系、是，即系冇，佢哋好失落，冇咗种归属感啦。譬如话 佢融入唔到个文化， 融入唔到， 融入唔到啦。 佢个精神啊，嗰啲喺呢啲爱国情绪啊，个爱国情怀嗰方面，民族嘅情怀， 佢 只可以融翻旧。 唔系呢样， 系啦，冇错，只可以融翻旧嘅中国嚟到挂钩咯，系咪？ 系咯，我觉得好大程度系佢哋融入唔到人哋文化。 唔系睇都知噶，你睇下咩 Churchill 啊、Eastwood 嗰啲嗰班中国人都知噶，系嘛？ 系咯， 佢哋真系佢。佢 做大媽嗰班人， 點解佢哋你喺度住嗰啲，即係住埋一對，因為佢就係佢唔可以。如果你嘅條街隔離咗係鬼佬，佢會死可能會，所以佢就搬埋一堆噶嘛。佢要又唔講又唔講英文，又要啊，全部都係將喺中國或者佢以前嗰個套又搬翻世界過嚟呢度一樣啊。咁你咪融入唔到呢度咯。即係你未必，當然未必你未必100%融合，但係你應該係嘗，佢唔會嘗試去做啊嘛，你唔會嘗試去同人，即係同呢度人溝通啊，嘗試到融入呢度呢個咩嘛，即係咁你咪慢慢你咪， 根本佢哋嚟嗰陣都唔係諗住融入，諗住避難嘅啫嘛， 係啊， 經濟難民咁啫嘛，好似 佢其實佢哋都係想係過翻以往嘅生活方式，不過都係過喺另一個地方過咁解啫嘛，喺另一個地方俾佢哋可以更加野蠻咁過嘅，即係譬如話好似而家。喺度咁惡啊！因為我電視台諗你中國嚟試下，而且中國話你個節目唔啱睇，就電視台嘈下睇點啊！即係所以就其實佢即係佢哋仍然係用翻中國嘅方式而嚟到澳洲去殺嘢。 但係呢度安全好多，呢度 冇錯， 因為喺大好多嘢喺大陸做唔到嘅。呢度咧佢做到過龍噶啦，可以。 系啦，好簡單，你試下喺中國大陸啊！我中意我中意睇乒乓波。哎呀，點解琴晚你影咗排球啊？我乒乓波唔啱喎，點解唔影乒乓波？歧視乒乓波啊！咁咪走去你試下個電視台嘈嘈啦，睇下你哋啲公安對你點啊？係咪？ 佢哋唔會調翻轉嚟諗噶。 係咯， 從來都唔會噶啦。即係好似上次講示威嗰單嘢咁，點解佢哋唔去賓仔度示威啊？去領事館係咪先？ 呢度係容忍佢咁做啊嘛，可以。所以就唔明咩咯，同埋佢即系都系讲嗰句咧，即系你越做呢啲嘢就越黑人憎咯，真系啊！ 佢哋冇谂过系 佢出发点唔系佢唔系摆澳洲啊嘛，即系你好简单啫，一个体育个运动已经表现咗出嚟啦。即系如果你系一个澳洲嘅如果你系一个澳洲公民啊，如果你系咪应该如果就算同场竞技咧，你系支持边个啊？梗系支持呢个澳洲队啦，支持呢个 Melton 啦，系嘛？佢哋唔系啊嘛，佢哋即系个心态就系咁啊嘛，所以嗰时都即系唔系即系已经即系如果佢哋系入一席嘅话咧，佢哋宣个誓啊！如果你打仗，你帮边度啊咁样啊？佢哋会一 喂，其实咪应该取消佢哋国籍啊？ 咁呢度唔会嘅， 冇理由嚟到澳洲仲爱中国噶 啊！唔系咁你好难去点取消佢嘅，唔可以用呢样嘢嘅。你佢呢个澳洲就好自由嘅，你爱边个都冇问题嘅。但系你爱边个冇问题，但系你唔可以。你唔可以做即係影響到傷害到國家嘅嘢嘛，即係如果譬如即係打仗嗰時候，即係大佬呢啲全部要捉晒都型啦，大佬當到叛國添咪應該。 咪囉，如果佢哋譬如南海咁去支持中國，咪應該要拉。 啊呢咪咁佢示威可以嘅，我即係話如果你真係打仗嗰時候呢嗰時可以，即係以前世界大戰嚟㗎，嗰時美國嗰啲日本條民嗰啲全部拉晒集中營嗰度㗎。啊即係雖然佢做啲咩，但係即係你敵對國家嘅時候咧，佢有權咁做噶啦嘛。我點知你 係啊？當轉下轉角嗰時，你係嚇你敵方嚟噶嘛？你支持敵方，你又係有嗰個可能。 講起咁講啊，你哋覺得南海會唔會打成咧？ 我不嬲都讲话会打成嘅。 我两年前我而家扎马路。 你睇下几？ 我年几前嘅话会打成嘅咯。 睇几耐啦？即系我都有机，但系就唔系话呢短期今年内。 而家中国已经扎晒马路啊，摆晒嘢度，摆晒架餐咯。 摆冇一支虚张声势嘅啫。即系佢会打就话会逼到佢即系佢经济又好差，又有内乱，有即系内乱嘅因素，好多嘢逼到佢。即係可能會咁，即係佢會行呢步囉，但係而家做 last resort 啦，即係嗰樣係最後啦， 因為未到嘅而家都，不過但係佢唔會好過，即係佢由呢、這個， 喂，你覺得支爆先定會打先呢？ 應該係會支爆先嘅，佢唔支爆佢唔會打嘅，佢仍然捱得到佢唔敢打嘅。因为 佢系即系，如果支爆佢一定要即刻 focus， 唔好摆喺国内啊嘛，摆喺国外啊嘛，即系话，即系等于我哋我譬如我，因为佢如果中国而家好多大问题，佢就唔希望嗰啲问题发展出嚟。今日话跟住十几人，哎呀，而家搵唔到食咁点算？以前话搵到食好叻啫，系咪先？我搵十蚊俾一蚊你都唔出声噶啦。咁而家我十蚊都搵唔到，我一蚊都俾唔到你，咁跟住有班人会出嚟嘈噶嘛？咁跟住国内问题咪会好多内乱，好多问题出嚟咯，系咪？咁一出問題嗰時，咪好似大家入邊會內控啊、內鬥咯。咁即係而家就話我開始兩兄弟開始唔妥啦。唉、哎，以前揾到食係算數啦，而家大家揾唔到食啊，喺屋企剩翻一個公仔麵都搶嚟食嗰時候，咁咪開始打架咯。咁就話喂，唔好打字，唔好打字，阿大佬唔好打字。喂，門口有賊人啊，我哋出去打得賊人先啦。咁咪要揾個賊人打咯。跟住我哋咪打交。喂，我哋出去打得賊人先。 喂，咁咪嗰陣時咧打日本仔咁嘅。咁嗰陣時共產黨同埋國共合作打日本仔咁。 係啊係啊，我哋唔講住，打出面先，打出面先咁樣。咁呢個我覺得係 喂，咁講如果佢出去打一分鐘咧，會有啲人咧奪權咧攝位喎，即係好似以前國共內戰咁咯。 嗱，咁你咪早排咪上個禮拜咪話江澤民要同啲軍區要交權同埋要表態啊嘛，要表態啊嘛，咁樣咯。 唔係講翻 軍區司令啊嘛， 講翻中國同澳洲嗰個關係咧，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咧，其實中國咧不嬲咧就覺得澳洲咧就係一個即係好容即係比較容易涉入去嘅地方嚟嘅，即係西方嚟講啊，因為佢澳洲係同嗰個貿易嗰個即係好依賴中國噶嘛，所以佢成日一向咧都認為咧以為啦，或者佢以為澳洲咧就係好順好易搞掂嘅，佢又即係即係。俾啲利益或者 成，錢就搞掂啦。 但係佢點知澳洲咧？其實我一早已經講咗啦，你同你做生意嗰時就話，唉，中國好緊要，乜乜都台。但係一講到呢啲咩嘢嘅時候咧，澳洲係第一個 大事大 非。你睇今次澳就知啦，係咪啊？同埋南海單就知啦，第一個跳出嚟啊，第一出嚟嗱嘈佢嘅就係澳洲啊嘛，即係話係 啊，同埋仲即係要求中國遵守呢個國際條例咯，咁樣都 即係佢。即係澳洲其實一個好細國家，即係佢地個面積又好大，但係佢係一個經濟嚟講，經濟體嚟講好細嘅啫，人口又少嘅啫。咁但係所以佢一定要掟啊嘛，但係佢掟一定唔會掟你中國啊！俾你聽，即係唔好以為，即係以為即係佢而家貿易上面係好依賴你嘅。即係如果即係到佢盡量就係話盡量避，即係避免係要表態啦。你南海之後，大陸咪逼澳洲表態嘅。佢出個話啊，你究竟想點？你係嘛？即係要澳洲表態啊嘛。咁澳洲咪 澳洲都有俾錢主義裁決，係 唔係澳洲？唔係好醒目嘅，即係呢啲澳洲呢啲佢即係喺政府入，即係一個咧就做彩，一個做一個就做衰人嘅嚇。咁、又即係即係有啲有揾啲議員或者揾啲其他人出嚟講，或者成揾或者揾財相或者揾成咯，就係、是。做個好人就話，唉、哎，我哋佢都講話，唉、哎，我哋唔希望表態，我哋唔希望係得罪你中國或者成咁樣機構咁樣令。但係另外一邊咧，就呢、這個外長啊，外長就叫你遵守呢個咩嘛，即係一語 遷就國際協議啊， 其實一軟一硬咯， 一軟硬 係啊，咁係咁話，即係佢唔會成個政府唔會一面倒同你反嘅，佢一定揾啲人出嚟咧就同你。同你即系讲嗰啲好说话嘅，咁就等你又 正邪两反， 等你又松毛松翼先嘅。咁但系佢另外一边咧，另外一手咧就吓、啊，另外一手就同美国嗰边就眉来眼去嘅啊。 即系好似英国咁啊，英国又系玩呢招噶嘛。 全世界都系咁噶啦，政治就啊，你中国咁虚居啫嘛。 必然噶啦，必然啦。 系你以为以为有钱就可以买到乜嘢乜乜乜乜啊？有啲时候系可以，但系其实佢根本即系。 讲到呢、這个呢一样嘢，呢买啲嘢嘅时候，佢就系唔会放弃佢本身嗰个咩噶嘛。 系，因为相关嚟讲，譬如佢哋要有啲系唔系除咗经济之外，有啲佢哋系仲系好重要。譬如好似话嗰个嗰、那个国家安全啦 ，security 啦，系嘛 ，safety security 啊， 或者最主要嗰个系原则嗰个问 题 ，sovereign 咧嗰个吓，嗰、那个 你睇嗰时都系噶，譬如你嗰时访问呢个英国英女王啦、啊，当你上宾咁，你松毛松翼咯，哎，同你签几多千亿咧、啊，你而家。人哋而家你话首相一上台就即刻 stop 你嗰个核电嗰个乜嘢系嘛？ 攞咗钱先，攞咗钱先。佢 而家唔止啦，嗱系啦，嗱习近平嗰次咪去啲非洲细国度派钱噶嘛，个个你派哦，呢啲移动银纸咪个个欢迎你啦。如果收完钱之后个个都唔认啊，个个都即系证明你即系几黑人憎咧。系咪先？ 唔系人啫， 即系做，好多细国都系啊， 做水鱼啊，国际水鱼啊，以为自己大国崛起，其实就国际水鱼喺度， 俾人哋呃咗钱， 系啊，收咗嚿钱，跟住就都唔撑你啦，都已经系。 系啦，喂，讲起国土安全咧，最近咧，你有冇睇咧 ？Pauline Hanson 呢排好犀利，讲得好劲，就系、是、呢个电网，澳洲呢个纽省嘅电网。 Aussie Grip 嗰個，係啊係啊 ，Aussie Grip 啊，想賣俾呢個長江同埋呢個中國唔知咩電能係嘛？ 係嘛？ 好似係，我唔記得嗰間公司叫咩中國嗰間，即係總之係長江同埋中國另一間國有企業想嚟買嘛。 係。 喂，但係呢個其實真係會 個阻力幾大喎？好似應該見到。 係啊，喂，但係呢個真係同國家安全係有關嘅。 系啊，即系我哋整个国家嘅资讯啊嘛，其实你国家嚟讲，个资讯好紧要噶嘛，咁啊个冇理由将个资讯摆喺你嗰度噶嘛。 喂，如果你人哋买咗你个电网，咪可以系偷你嗰啲国防机密啊嗰啲嘢咯？ 你讲系电啊，电力啊， 电网啊？ 咩电网啊？ 个网啊， 网络啊嘛，电信网络，电信网络唔系。 唔系啊，电力啊，电力啊，发电嗰网络啊， 发电网， 你嘅电缆啊？ 哦。 即系佢其实可以喺你个电缆度偷你啲资料噶嘛？ 唔系啊，电力、哦，你讲电信定电力啊？电信就可以 电网啊 ，Osgrid 啊， 唔系电力网络，只不过系咩？不过其实都即系呢个而家个政府又真系，我觉得可能因为个财政真系咪好唔掂，乜鬼嘢都卖、啊。 嗯，嗱，国家其实有啲产业系可以卖嘅，国家嚟讲，即系一个自由社会同埋一个发达即系经济嚟讲，即系。喺理論上有好多可以買，但有啲嘢咧係比較 sensitive 買得，譬如話啲國家嘅同國家嗰個安全有影響嘅，就買得好似話個機場，你可唔可以賣俾中華嚟到行？唔得噶嘛嚇，譬如嗰個火車又唔可以嘛，即係有啲係同個民生同個國家嗰個安全係就直接掛鈎，譬如話整個電信網，總之就唔可以賣，你可以賣鋪頭啊， 賣個 Optus。Optus 嗰啲，我覺得你賣呢間係其實只不過其中一間公司， 係啦， 用你個網絡，但係你個網，你點可以將嗰個 infrastructure 咁樣賣俾人咧？我真係唔明喎。 係啊， 咁人哋可以知道曬啲國防機密噶咯。 係啊，即係佢會睇到你嗰啲，其實因為一個電嗰個分佈其實係同個國家嗰個 infrastructure 好大影響，即係究竟其實譬如話我邊個地區用幾多電，即係你個國家嘅 geographic 嗰個即係嗰、那個。機密係你交咗俾人哋嗰度咯，同埋因為你嗰啲自信網咧，唔止係而家用緊噶嘛，係真係配合你個國家嘅發展噶嘛，係發展你個變緊將個國家發展個藍圖，將來嗰個發展個藍圖都交咗喺我人手上咯。 係咯，所以呢個真係好離譜，我覺得一定要反嘅喎呢個。 係啊， 但係好多澳豬都唔理嘅喎呢啲。 因為佢哋睇唔到個切身嗰個影響。 你係得 point 出嚟咯，你講講 point 出嚟，好多嘢都出嚟反佢話唔俾佢買嘛，包括農場嗰啲啊， 農場啦，係啦，唔俾買嗰啲嘢係啲啊，咁啊農場啊，佢啲農場有好多，即係啲農夫啊支持佢喺軍事難上面就，因為嗰啲農夫真係靠啲農業嚟到，即係世世代代咁啊，好多真係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咁啊，都係做農夫噶嘛，咁嗰啲佢哋個 佢哋 唔知道。最離譜唔係淨係農場嘅問題啊，而係咧，即係佢哋買咧，想將啲農地咧變咗做礦產咧，會影響啲水源嘅，知唔知？跟住啲人喺網上面已經拍咗好多片咧，其實New South Wales 咧 ，Broken Hill 嗰邊咧，好多水源已經受到污染咯，因為開礦嘅關係。 土壤啦，同埋個土壤嘅影響啦， 嗰啲地下水會有影響㗎，係啊。 係啊，同埋澳洲我哋因為點解我哋個嗰個農場咁豐富，譬如第啲所有外國啲。啲農產嚟到澳洲仲特別靚啲嘅，咁就因為我哋嗰個天然環境啊嘛，水靚、土壤靚、空氣靚啊嘛。咁如果你係破壞咗啲土壤同埋個，但土壤就好受嗰個水源影響噶嘛。咁如果你影響咗，我咪我哋啲農產咪開始又失收啊，開始嗰個質素降低咯。 跟住係咯，跟住嗰啲細路飲咗嗰啲水之後咧，跟住就生皮膚病啦，係啊。 係啊，咁跟住嗱，你譬如話我哋澳洲已經啲出口啊，或者自己經濟差啦。咁我哋仲係有一個係即係喺世界上好高水準嘅就係我哋嘅農產業嘛。咁呢個又受呢個環境影響埋，我哋農產業我哋變我哋啲產靚唔過人喎，啲蔬菜靚唔過人喎。而家你農產嘅強國或者出口都受到影響嘅時候，咁我哋咪 佢而家就想靠出口房產啊，咪農產嚟㗎？ 唔係，而家我覺得澳洲嗰個經濟都好大鑊，佢一係全部都靠賣家當啊，賣即係搞地產啊， 賣血換食。係 咯，即係。即係好大鑊喎，真係。 喂，但係你話房產個內部經濟嚟啫喎，你啲有即係始終一定入咗嚟澳洲市場喺邊先至可以，先至有一個成交 買噶嘛。好多台外國人 investment 噶嘛，佢未必 係啦。但係佢一日入咗國，但係你農產唔係喎，農產可以賣到全世界各國嘅，即係可以嗰個收入去到全世界。 但係你賣農產唔夠快嘅賺錢。 係啊， 同埋係 你賣農產你幾多錢？ 一個 crop 咁樣等於種。得慢慢睇住標出嚟。 你起樓幾快嗰啲樓起得半年就起好啦，幾多樓？ 咪仲要仲係流花嚟啫嘛，都唔使起，未起住啲買俾你收錢啊！ 係咯，係咯。 咁所以其實你地產佢服務其實係扼殺咗好多嘅即係實業咯。嗱，好似譬如香港以前嚟講咧，香港炒樓服務嗰陣時候七幾年可能唔想，你啲廠家當緊咩啫？邊得閒去做廠啫？譬如做拉鏈啊，做麻仔褲，邊得閒啫？求其啲訂，即係佢冇諗住，求其我攞一百萬訂單，我真係一百萬訂單就同埋借一百萬，一百萬炒樓噶嘛。佢冇諗住投資翻自己本行，點樣去改善啲技術啊，改善啲質素噶嘛。佢志在落間廠嚟套現嚟炒樓噶嘛。咁如果香港跌咗啲咪死咗咯嚇嚇。即係我做牛仔褲，我一年半年車好曬，三年交貨，三個月交貨，半年後先有錢收咁。话我炒楼，今日炒咗两个月，已经要升十成八成啦，咁样 就系咯，而家个经济就 系 咁。 唔系你呢几年嚟都系噶，你嗰个经济唔系即系唔系一啲以前咁样啲实业或者啲工业啊、农业啊嘅咁嚟带起嘅，即系前嗰排靠矿业或者矿啲价钱低咧，佢而家咪靠嗰啲外来嘅钱啦、资金咯，尤其是啱啱就即系大陆走资就走咁多钱过嚟咧。即係而家市面上睇到好繁榮咁樣，全部嗰啲咪嗰啲錢喺度，即係嗰啲幾時打幾時冇嗰啲錢就大鑊噶啦，係啊， 嗯， 咁咪即係好似香港咁樣冇咗自由行咁咯。 不過可能佢又唔會冇咧，大陸咁多錢，即係千方百計嚟啫。而家話如果真係大陸點可以堵截咗呢度咧，咁佢就大鑊啦。可以即係話，如果你可以自由，以啲人仍有窿路嘅話，啲錢仍然係咁走出嚟呢度噶嘛，安全啊嘛喺度啊。 咁仲有啲窿路嘅，而家都 所以咪點解啲解釋到呢個樓咧？啲人走出嚟買呢個樓，又唔租又唔住，丟空喺度嘅，係嘛？ 但係呢個唔係一個流動嘅經濟嚟嘅，冇用嘅喎。 係呢個政府諗住做三年嘅啫，呢個三年先開始啦。 係啦，幾百萬，幾百萬擺咗啲磚頭就唔喐，係對個經濟冇影響嘅，即係唔會有一個 嚇。One more floor 即係賣嗰下嗰啲錢啊，即係你帶動咗呢度建築啊或者成咯。 系咯， 经纪啊啲咁样咯，同埋印花税嗰啲咁样，跟住就 跟住 council 系咁收钱噶嘛，你租买都要收 council rate 噶嘛。 整佢呢个空置税啊，又好似学呢个温哥华咁咯。 加拿大噶 嘛 系。咁啊，你层楼越高，我咪收得越多咯。 但根本其实呢个系呢个空置税，你买层楼，你拔啲空喺度，你又唔租又唔剩咧，其实系浪费咗资源噶嘛。 系咯。但你点定义空置税呢？ 咁有個有爭議性嘅呢樣，有爭議性嘅呢個空置稅。 好，我咩好似咩咁咯，睇下咩水費電費嗰啲咯。你冇 人出咁揾人嚟開咯，我請個人嚟開。 啊，你請人嚟開咁你好，你好多嘢嘅，即係好多嘢可以捉到你嘅。咁你當然可以博下懵啦，但係捉到你咪罰咯。你罰合我金就睇十個冇懵咯，係咪先？ 嗯 啊，即係你有人可以走到法律拉，亦都有法律可以咩嘅？你點樣睇點立法啫嘛？你我俾5%、10%空置税喺度。如果你 同埋呢啲去到就算去到國會都過嗰、那個即係討論嗰、那個， 冇人提過呢樣嘢，好曾經有提過，真係冇一聲氣啊！ 唔係嗰個喺其實喺個理念上，佢都有好多爭拗，聽好多模糊點咯。你點解唔可以空置？嗱，當然我哋知道空置嗰個即係負面啦。咁但係用咩理由話唔俾人空置？即係我買架車，我半年我唔揸得唔得？ 唔係咁呢樣嘢唔同啊嘛，因為呢樣嘢係民生嚟噶嘛，因為就係要你好多嘢啫嘛，你香港嗰啲咩？商品印花税咁，點解要抽人商品印花税咁？點解要三年兩年內賣要抽 double 税咁？呢樣即係你呢樣嘢唔需，即係唔需喺呢樣嘢，你唔需要話一個咩？即係唔同其他嗰啲法律啦，即係法律你可能要一個理或者一個合理嘅。 即係呢個比較本土嘅。 係啦，呢個純粹就係攞條法你可以唔買噶嘛，層樓係咪先？ 嗱，即係譬如話我一個人我單身嘅，但我買三四層樓。我即係有人中意集郵，中意儲嘢，我中意儲嘅，我錢多， 得，錢多咪對幾多税咯？唔係唔俾你買啊嘛， 幾多啲税 啫嘛，得㗎，一樣啫嘛。 咁其實最直接簡單，我覺得不如直接係淨係限 negative gearing 嘅新樓係最簡單。 幾樣嘢提你 即係或者海外人士唔俾 negative gearing 嘅，咁呢樣最簡單，我覺得。 係海外人士啦，本地人嚟又好難，因為你譬如話你因為你做咗三層樓咧，就對個社會唔好啊！因為啲資源俾你即係唔用咗啦。 爭拗嘅 咁你嗰條證明喎，我點樣我爭三層樓？ 唔係，我即係咧嗰條其實應該要廢除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做咧嗰啲之後，你有錢啦、啊，你有錢先買第二層樓做咧嗰啲資源啦。點解有錢嘅就可以俾即係可以扣翻你嘅税咧？係咪即係有錢人要？ 呢、這個係唔 make sense， 唔 make sense， 唔 make sense 啊！一其實不嬲都唔合理噶啦，但係 即係結貧濟富，結 得你一家人會唔會嘈啦？ 好明顯係結貧濟富喎，係咪先？即係你有低嘅就話你嗰層樓有租出去有收入，咁即係話你有工作，你自己有份薪水，再加樓嘅收入，你屬於即係揾多錢。如果用呢度嘅即係呢度嗰個抽税嗰、那個即係嗰個咩啊？那個 aim 啊，嗰個就係話你揾得多就要抽多啲税噶嘛。咁你好明顯，你有低嗰啲，既然有幾層可收租嘅人，係揾得多過冇樓嘅人啦，係咪先？咁你應該係抽多啲税，仲要低嗰啲啲人，啲仲要減嘅税喎，而家係。 咁我咪唔合理。 或者我覺得你廢咗就唔好學美國咁 cap 佢就啱，美國係有 cap 嘅。唔係應該一步步嚟，你可以即係你可以開頭即係慢慢一步步嚟 cap 完之後就廢咯，啊即 係 即係應該係咁樣做啊嘛，係咯，啊。 系 Malcolm Temple 自己都七层楼，你觉得会唔会啊？ 就系利益嘅问题咯，所以啊 ，OK， 时间差唔多，第一节我哋休息一阵，翻转头翻嚟 ，OK，OK。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系、hey， 你好啊，又嚟到呢个港珠澳嘅第二节嘅时间啦。又有貓姐啦， 簡樂福 貓子姐啦， 係咁咧。頭先我哋上一節咧講到興高采烈，啱啱講到 Pauline Hanson 嘅九中，咁係啦。呢排咧其實 Pauline Hanson 都好紅喎，唔知大家有冇留意？ 係啊，所以想即係就係想講少啲都唔得，真係日日都見報，日日都有新聞，即係日日都有關佢嘅消息咯。 即係啲報紙咧，你越睇佢上網發表嘅言論，你越覺得即係啲報紙亂咁噏，即係有時好興睇到睇報紙睇到。即係人哋明明根本就唔係講緊嗰樣嘢嘅，啲報紙就成日將佢變做 racist 啊啲咁嘅嘢囉。即係好似呢排咁樣，佢成日都去啲農夫嗰度咁呢，即係話俾農夫聽，即係唔可以亂咁買啲農地㗎，即係會 educate 佢哋呢，話嗱你買咗俾人呢會攞嚟開礦啊 ,skim gas 啊，即係其實對你啲水有影響啊咁呢。所以點解啲強國嗰啲人，我即係有少少係咁嘅原因，所以唔鍾意佢囉，我覺得係。 系咯，即系同佢哋嘅利益有冲突啦，同啲人。因为其实嗱，你农地嚟讲，即系佢解释原因就唔系话，譬如我有十笪地，咁系咪卖咗笪地？咁就，诶、哎，佢卖一笪地，仲有九笪。其实佢嗰卖咗笪地，佢嗰一笪地嘅发展系影响你其他附近嗰九块地嘅影响噶嘛？系啦，佢个环境噶嘛，喺水源啊、土质上面系会影响到噶嘛。咁咪破坏咗我其实我哋澳洲嘅农业啊，一向系即系出类拔萃，即系高人一等，就因为我哋嗰、那个。即係天賦嘅環境非常之好，譬如啲土壤靚啊，啲礦質同埋質好啊，豐富啊，水源好啊，空氣好啊嘛。咁但係如果你係某一笪地方係破壞咗呢一個嘢，佢係一個係會影響係整體性噶嘛。你一 講起農地咧，我 weekend 去 market 買嘢嘛，即係 local 嗰啲 market 咧，地即係嗰啲你都知呢度好興噶嘛。即係農夫啊，或者啲人自己種嘢出嚟買咧，跟住我同其中一檔傾偈啊嘛。咁、咧，嗰、那個人喺 Dapto， 我唔知你知唔知邊度啊 ？Dapto 咧 ，Dapto 咧， 知好遠啊，都幾遠啊。 Dapto 嗰度咧，咁佢嗰度種菜嘅，咁咧佢啲菜好食。跟住咧，我問佢遲啲我即係我同佢講翻，知唔知而家好多人賣農地啊啲咁嘅嘢啦，即係我同佢傾嗰陣。跟住佢話咧喺佢嗰個區咧，佢本來想買隔離嗰塊農地咧，即係擴建佢自己一個農場啊。跟住佢話，居然佢覺得好即係好 surprise 咧，係居然政府唔俾佢買咯。政府話佢屋企即係佢個農場隔離嗰啲地咧，遲啲咧就要開發。即係以前你都 Dapto 嗰度係好多工業㗎嘛，咁嗰啲地呢會賣晒嚟起樓啊，跟住佢話政府仲要 restrict 淨係可以起樓，唔可以做工業發展，亦都唔可以做農地，我覺得真係好離譜。 咁佢起咩樓啊？起嗰啲住宅啊？ 起住宅囉，賣俾強國嗰啲囉。 咁即係就係香港以前發展衛星城市咁樣囉，嗰、那個 即 係 嗰啲將軍 澳 咁多，其實差唔多 喺以前 啊即係發展衛星城市、 啊 但 系 佢啲其他啲基建设施未得噶，如果以嗰啲地方嚟讲， 我唔知点解佢话俾我，即系我觉得嗰个人唔会讲，但系呃我啦。即系你冇理由嗰、那个区明明人哋种紧菜，你隔篱全部起晒楼咁，即系咩意思啊？ 咁呢样我相信佢应该资讯啱，因为呢度政府你知啦，系咩噶嘛？所有城市規劃佢一定係發曬俾區每人派封信啊！你個信封睇到㗎嘛？ 個問題係嗰度 Dapto 嗰度有人去住啊！大佬你愛嚟做別墅度假差唔多，咁你我諗 係咯，所以我咪就 鬼城嘅咯，到時係。 係咯，所以我咪攞我去做起先衛星城市啊！即係嗰啲係真係嚇。 喂，但係我都最奇怪，點解係個政府限住人哋唔可以攞嚟種嘢啊？又唔可以攞嚟做其他嘢，只可以喺你起樓咧？政府係咪有問題咧？ 你社會嗱呢啲社區同埋嘅規劃應該係經過即係可能國會又或者一啲 council 啊啲即係政府 好流㗎，好似我隔離要起樓咁啊，佢求其訂封信啊過嚟啊，仲要係臨截稿嗰日 last 嗰日先訂過嚟都係咁啦，佢都唔理你嘅。 嗯， 係啊， 唔係總之都正咩？而家總之就其實咧，即係我諗即係Pauline Hanson 而家即係選咗佢四個席位嘛，同埋佢係第四大黨嘛已經係。咁、其實佢都即係期望佢會做到啲嘢嘅，即係可以保護下本土。 佢應該會繼續壯大囉，因為你知好多人佢係有啲係啲劇場派呀、啲搖風擺尾嗰啲呢，咁樣真係就係會。 同埋而家真係澳洲 啲囉，即係風頭火勢睇。 其實好多農夫係好大鑊㗎，你雖然減息呢，但係呢好多農夫呢，即係自從舊年 drought 之後呢，到而家都未恢復㗎。跟住呢好多我睇之前上 Pauline Hanson 嗰度睇呢，跟住呢有啲咪 drought， 跟住銀行咪話俾佢咩 repayment holiday 嘅。其實到而家已經到期㗎啦，政府係冇幫過佢哋囉。 好多好似破產添喎，幾乎要。 係呀、要夾硬要將啲地賣俾強國就咁解囉。因為佢哋還債嘛，到期嘛。 嗯，咁呢啲又可以陰謀論囉，當初嚟講又係即係可能俾條咁嘅路，即係一個安排係為咗都係將逼嗰啲農夫去轉型囉。 但係你咪轉唔到型喎嗰啲。 賣地囉，做地產囉，做地產。 新世代仲喺度耕田㗎嘛。 炒地炒樓囉。 唔係佢 嗰啲炒地炒樓囉。 喂佢啲農地嗰啲喺好偏遠嘅地方嚟㗎嘛，點即係你唔同話好似。 我講少，而家連 Winsa 都喺度起樓，你知唔知啊 ？Winsa 都近啊 ，Winsa 都叫近 ，Winsa 都叫近，你個零鐘。 係啦，都係大 city 嘅。 個零鐘都出到城市，出到 city 啦。 有啲直頭係離開個 city， 要揸幾個鐘頭車嗰啲啫。你起咩城市啫？你邊有基建啫？你嗰啲。 喂 ，Hunter 而家都正起樓啦，你唔知咩好多變咗 resort 啦。 Yeah. Hunter 度啊，好多好多以前嘅農地咁啊，跟住佢哋而家轉曬一啲叫咩？係咪 resource style 呢，即係啲 townhouse 咁樣㗎。 嗯， 揾阿茂去住嗰度真 係。其實真係，我覺得係其實嗰啲其實係咪真係 investment 嚟咧？譬如哋嗰啲海外投資者，抑或其實佢借一個 investment 嘅項目或者一個 development 係其實係我哋走資啦。咁我覺得係 走資嘅機會大啲，因為你嗰啲地方邊度咧？你話喺醒啊，喺呢啲地方買嘅近醒嘅地方買，嗰啲都可以投資啊。你嗰啲真係遠離到飛起嘅喎。啊！你就尤其是澳洲，你唔同話即係其他即係亞洲嗰啲即係咩大陸嗰啲城市咁樣，咁係有啲即係人口密集啊，成日有交通配套嗰啲去到啊嘛。嗰啲 係啊，尤其是如果你話以中國人嗰種理念去做呢種咁嘅地產投資，喂，你要真係落樓下有雲吞麵食啊，有曬嘢賣噶嘛，有麵包鋪噶嘛，即係你如果冇啲咁嘅發展係冇用嘅話，係賣唔到噶嘛。 但系你讲起走资咧，呢啲系有钱人啦，有钱人嗰啲就可以走资。但系其实大部分人咧，知唔知买澳洲嘅物业咧，都系一啲一般人嚟噶嘛。咁而家咧开始咧有啲即系嗰啲 off the plan 嗰啲，有人开始塌订咯。因为咧大部分一般人而家其实喺大陆都难借钱噶嘛，唔知你知唔知啊？ 佢有啦，想搵卖嗰啲 apartment 啊嘛，嗰啲 同埋澳洲而家唔借钱俾海外啲人买嘛，即系所有银行都禁晒嘛，咁所以好难，佢哋好难借到钱，根本佢哋借唔到钱。上唔到會咁咪要塌頂咯。 咁尤其是apartment啦，今日其實高危咧。如果你話個地產受到衝擊嘅話，一定係佢最高危嘅地最高危嗰一扎嚟噶啦。apartment 係咪？ 唔係，如果佢地產一路一冧咧，咁澳洲好大喎個經濟，因為你呢幾年嚟全部就 係依賴 曬，即係你前嗰幾年就依賴礦產，而家就依賴個地產。 同埋你諗下，佢都冇乜人有技術咯。你 TAFE 收到學費咁貴，跟住入曬啲四五七嚟，咁仲有咩技術咧？ 冇喎，佢哋走咯。技術開始啲人係咯，同埋即係其實呢個都同好多 唔係啊，佢嗰啲係嗰啲唔係嗰啲咩 skillful 嚟㗎，嚟入嚟嗰啲全部啲低技術勞工嚟㗎，大佬。你有咩有啲咩係 skillful 嘅入嚟啫？即 係喂咬你護士嗰啲都有四五七啦，而家。 唔係護士唔係講護士嗰啲啦，嗰啲不嬲短缺喺個行業啊，有好多唔係㗎嘛，有好多嗰啲。即係嗰啲乜鬼入嚟嘅，真係唉搞，即係乜鬼都做。你而家見到好多嗰啲咁樣嘅好後生啊，剩嗰啲咧，嗰啲唔係呢度人嚟㗎。譬如嗰啲做侍應啊，做剩嗰啲咧，好多呢啲咁樣嘅。 但係嗰啲你點知佢四五七咧？佢唔係 student visa 嘅咩 ？student visa 即係幾廿樣嘢咯，有 student visa， 即係佢輸入咗啲佢即係你嗰啲咩 working holiday visa 啦，學生啦。有啲學生根本就嚟，尤其是印度，根本就嚟，即係而家我唔知啦，即係而家學費貴咗啦。以前你掛個咩讀書啫嘛，打工為實噶嘛， 好多啦，唔知係即係 有啲就嚟，有啲嚟做呢個歡場新聞噶嘛，你 即係樣樣 學妹好多嚟歡場新聞啦，係 樣樣學業都有啦。咁其實你落即係你落街周圍留意下知嘅，你啲商場留意下知嘅，即係嗰啲睇就知道唔係本地人，睇我就可以翻出噶嘛。 喂，同埋我知咧，我都知喺啲工廠啊，其實工廠係收用咗好大堆啲嗰啲即 係，係啊，嗰啲 譬如做啲雲石廠啊，做啲咩廠啊，即係啲裝修廠啊嗰啲啊，即係嗰啲打石啊咁嗰啲木廠嗰啲啊，傢俬廠請咗好多大量啲即係啲 migrants 咧，咁嗰啲 migrants 即係有好多都係個身份有問題嘅，佢哋都住喺度做。 尤其是嗰啲咩咧？你見到啊，超市上面有啲推車嘅，推即係嗰啲收翻嗰啲 trolley 嗰啲咧， 收車真係啊！ 嗰啲十個有九個都唔係即係唔係本地人啊！即係唔係本地嘅，可能佢係或者係啱啱移民或者 whatever 嘅人啦，或者可能有啲其他嘅嘢啦，即係總之唔係一個呢度嘅 citizen 啦，我覺得你睇到即係嗰啲工係冇人做嘅。嗰啲工，所以但系佢即系九萬幾個問題咯，有啲人克扣工資又成啦。 唔係㗎，但係有啲工咧，佢真係要人嘅，佢就即係揾個四五七嚟就平工啲嘛。 係啊，咪咯。 係啊，你睇政府知啦，你 transport 嗰啲，你睇下揾到四五七嚟嘅好多都。 但係即係個社會開始畸形咯，即係呢度啲人有啲人就揾唔到嘢做咯，有啲人就即係有啲工又冇乜人做咯。 所以有啲人话，其实你应该系要 train 翻啲本地人，譬如你缺咩工种咧，唔系先系揾外边嗰啲人，你应该先培训本地噶嘛。 所以唔係。 所以咪以前我哋就好多好多大公司嚟囉，而家已經而家好多就算你話大企業啊，等先講已經唔肯花錢喺培訓人囉，即係話我搵要搵某個人才，你咪去市場就搵囉，先搵。咁你搵搵下跟住冇㗎喎，係咪 四五七囉。 喂，係啦，貓主席，你有多咁多 client 啊，有冇接觸過呢啲咁嘅 client 呢，就係呢一類。 接觸叫咩㗎， 即 係四五七 啊，或者係嗰啲學生啊，即係扮學生啊嗰啲咁樣。 扮學生好多㗎啦，扮學生嗰啲吓。 扮學生。 好返啲即係啲中國人開嗰啲咁嘅學院囉，咁啊。 唔係即係 一個禮拜一個月返一日學咁樣啊，俾錢人幫你報埋到。 喂，我聽講 City 入面有間永春嘅學我哋。 學永春咩嚟㗎？ 有間學校係學永春㗎嘛。 是嗎？ 功夫威撒嘛，是啊，你沒聽過咩？ 喔、哦、聽過但我認識不多，但我只是知道近在咩呢正式 TAFE 那裡 ,TAFE 那個修身學校那裡上面已經幾間那些是啲上海人開的即是那些專科啊那些就是假的假就是啲即是俾啲假學生讀的上去你如果你得人上去報下名你見到啦嘩啲女咁正嘅。 喂咁其實喂 咁樣啦。 我想問就係話即係假學生啦咁佢用學生身份過嚟做係做咩就係搵嘢做。 搵嘢做囉做嘢囉。 但 係 佢即係佢係照報返學校嘅。 照報返學校啦。佢咪一直睇嗰個學生證可以一直延落去囉一直到。一直有學校收你咁樣啊。 咁點為之假學生即係其實。 佢根本佢唔係讀書譬如有啲走去讀通常你話讀一個首先你話報一個專科專科佢有個入學即係。 我聽講有啲印度仔係咁樣㗎喎即係譬如一班同學有20個人啦我夾幾個同學先你就幫我輪流打卡囉返學校。 係呀打卡有多對有啲同學淨係俾錢唔理㗎總之你 得噶，俾錢而家好似移民局會慘啊！佢咪揾個朋友或者朋友輪流幫手簽名打卡咯。 係啊，啲好多啲大學生都係咁噶，係啊，大家 仲有啲嗰啲阿差好多喎，聽講係啊。 你幫我簽我簽咯，咁唔認得噶嘛？ 學校又唔係收錢嘅啫嘛。 喂，而家其實 收噶啦。 所以其實而家有冇著數？因為佢啲學費加咗啊嘛。即係嗱，前咗幾年咧，我知道就係有嚟讀 TAFE 嘅印度嗰啲好多人。 喂，而家嚟讀英文都多啊！ 唔係啊，但係個費貴啊，你明唔明啊？加 分幾千蚊嘅喎，都貴。 喂，貴過錢啊嘛，以前仲平噶，以前好平嘅咋。 你幾千蚊有賺嘅，我覺得。 我就即 係如果讀英文嚟講，平嘅由1000至到1000多蚊一個月啦。 唔係，但係佢喺呢度做嘢咧，你知佢做嗰啲嘢都 揾得翻嘅，我覺得佢哋 揾得翻。 係啊，即係我意思係話咧，佢哋點啊？即係。佢做嗰啲工係冇好多冇最低工資㗎啦即係會係10蚊、12蚊咁樣㗎咋嘛。即 係打開 蚊啦都好少 10蚊 㗎啦。好多10蚊㗎啦好多睇碼都12蚊㗎啦而家都冇10蚊㗎啦。 有喎你又冇喎真係。唔係呀。 唔係真係蝦薄囉。 係呀。 12蚊都叫蝦薄啦已經。 咁咪我就係話即係以前呢。 網吧冇10蚊添我聽講。 係咩 網吧冇啊啲僆仔嚟㗎嘛全部。 嗯 網吧佢有得打機喎你賺咗我仲想點呀 喔係佢覺得係佢有啲人有個落腳點咁樣即係佢係就係即係佢計一計佢個回報唔係淨係人工佢喺其他上面可唔可以享受到一啲著數咁佢就會做啦譬如好似我講啦而家講呢樣嘢就比較即係敏感啲少我有一認識過見過有啲人下或者佢哋係專登喺啲妓院度就做妓女嘅，咁人工都好低喎，咁同埋你而家佢質素都好差喎，咁咪都喺度做，點解咧？佢覺得即係起碼佢慳得住啊，唔使住，即係唔使租屋啊，喺度打等啊，我起碼我冇生意，我都就瞓喺度住，咪黐啊嘛，咁有客我咪賺一兩個咯，冇客我都起碼我呃咗有得食有得住先喺嗰度。 呢啲不嬲係公開啲秘密嚟㗎啦，咪冇 啊，你都知啊， 啲黐烤草 好多㗎，唔係十幾年來都知係咁啊，不過即係而家係多咗好多咁解啫。 咪 Raven 嗰度好多呢啲㗎 係啊，佢走去嗰啲走去啲真係嗰啲有啲黑民走去啲妓院度咧，即係嗰啲有牌妓院咁啊，真係掛單咯，掛單咁啊，佢即係其實佢都唔係話，喂咁樣就話你咁樣拆好少，有啲人話你得收好少嘅喎，起碼我都唔使交租，有得住先啦。 我知道， 即係真係咁諗㗎，有啲嚇。 即係 Cambodian 啊嗰啲地方咧，即係嗰啲區好似又唔係好起眼咁咧，但係其實好多呢啲咁嘅不。 明文規定嘅色情場所，其實一打開唐報就好多咯。 唔係，即 係呢啲咧，係啊，好多係呢啲 嘅。呢啲係好難，又好難，即係比較好難去禁，即係唔係禁去查得到，因為冇辦法，你好多時 佢冇辦法喎。 唔係啊， 冇辦法喎。 唔係啊，你 係 因為澳洲 真係法紀院嚟嘅喎。 我知啊，我知啊，你呢啲就算非法合法都好咧，你都係好難去堵截。點解咧？因為冇辦法，即係澳洲係吸引啊，即係太吸引。嗯，即系你印尼啊，冇人都系偷到印尼嗰度做啲黑工啊，唔会噶嘛，会偷到印度做黑工啊，唔会噶嘛，系嘛？ 同埋澳洲政府主要都系佢系好多时系即系好少去主动出击，通常系 冇乜人 收到数， 有乜？ 佢真系有投诉成咗个案，佢先至会做嘢噶，就去做嘢噶。嗱，好似我譬如早排有几间案都系啲人打交咁样啦，即系揾到嘅身份咧系黑文嚟嘅，咁但系。警察真係唔理㗎，我都話我你黑文身份我唔理你嘅，因為呢啲係移民局嘅事，唔關我事。佢真警察真係唔理㗎，除非有人走去投訴，去到立咗件案話投訴一個黑文咁樣，佢先至會轉介俾移民局㗎喎。就算警察查到呢個黑文咧，佢真係唔會做嘢㗎喎。咁所以點解啲黑文可以留咗咁多喺度咧？咁樣咧，即係我都冇個案同呢個黑文有關係，咁我係唔會做嘅。佢打交我直情睇打交咁樣嘅。打完交之後，佢又唔會交。 其實政府 投訴咯。 喂，政府有冇公布一啲逾期居留嘅有佢其實應該有記錄㗎。佢應該查 好多啦。 佢但係唔係 其實 佢冇公布出嚟嘅喎。 咁其實我覺得今日我哋就係做喺澳洲，我哋咪做一個人口普查咯。 唔 係 啊， 我哋最緊 知嘅， 最緊要呢、這個最緊要我哋知道就係知道有幾多黑文。咁但係我哋而家人口普查，可唔可以 點查你？ 喂，撥到呢樣嘢咧， 佢 係咪咧？ 佢唔會幫你填上去噶嘛？ 咁所以就係咯。咁所以話我今次我哋個人口普查。其實個作用有幾大呢？其實一個最重要嘅資料就係有幾多黑文喺度。咁但係呢個我哋知道，但係普查做到咧。 咁知嘅黑文好容易啫嘛，你全部都係你攞咗 visa 嚟唔走咁解啫嘛。你偷渡嗰啲，你澳洲呢咁嘅島，即係你好難去，即係你可能係坐船咁直接入嚟嘅，好難噶嘛，因為佢你即係一個島嚟㗎 ，isol 嚟咗噶嘛。咁你唯一入嚟嘅方法係咩呢？你都係。正正路路用個 passport visa 咁入嚟，入咗嚟唔走，係啊，咁其實應該有記錄噶嘛，你知噶？ 有記錄，因為你每一個passport number 係有一個 知啊，有幾多人簽證啊？有幾多人如果臨 幾時到期 啊？咁其實政府就唔公布嘢，其實咁我懷疑個數量係好鬼多。 政府會知嘅，但係佢係你話要執法就嗰個行政非常之重咯。 你有冇？譬如我想知，我冇方法知道咧。我冇喎，我查邊個問移民局，又講唔會講我知喎，係咪先？ 係 嘅，係啦，所以我就其實佢又唔會公布啊，即係一個公開嘅資訊，咁你去知道而家幾多人？如果咁樣，我懷疑就好多啊，根本。跟住其實 呢個政府嚟講係會比較都係幾敏感同機密嘅咯，就算政府有個數據，佢個應該 聽噶嘛，佢又唔會公布 出嚟。 喂，聽講 construction 有好大壓力 嘅 啦，有好大壓力嚇。 喂，聽講 construction 嗰邊好多黑文，其實好多人都知道，但係佢哋唔敢講啫。 咪因為有同香港嗰啲咩啲地盤以前黑工都一樣嘅啫嘛。因為嗱，俾黑工又俾得佢平嘅，分分鐘咧又可以即係剝削佢，又唔敢出聲，因為佢出聲咪告發你。啊！你逾期居留， 好似系咪字我睇过咧？好似话咧，咁样嘅，即系因为咧，你要举证嗰条有黑文，你要有证据噶嘛。咁譬如你同佢打工，你明知佢黑文咧，但系你攞点攞证据啫？你唔可以攞个人 passport 攞啲资料噶嘛？因为你要举报人，你要有证据噶嘛，所以好难搞咯。 系啊，佢移民局有个网系，个网系有一度， 但系你要有证据，你要举证。 唔係呢度，如果譬如有啲因為我以前佢喺商場咧，我所知就係話有啲都有啲黑工喺度咧。佢即係我認識得有一個一次，即係如果廚房做廚房嗰啲咁樣咧，即係同個即係鬧交咁樣啦。咁其中即係另外一個又知道佢黑文嚟，就真係報串，跟住有移民局嚟查佢咯。啊，即係你要靠舉報咯。你如果 自己報先做嘢咯， 你唔知佢真係黑工啊，留喺度。 啊，即係有個案先會做嘢咯。咁同埋你舉報時，你係。呢、這個喺移民局嗰個係叫做即係嗰個 suspicious 嘅 behaviour 啊，或者嘅嘢啊嘛 ，incident 啫嘛。咁但係你一定要提供比較詳盡一啲嘅資料，佢哋先會做嘢嘅。可以話嗰個地方有黑文咁就得嘅喎。咁你個個話嗰間鋪有黑文唔得，一定講到係 佢係做乜嘢，或者佢係姓名或者乜嘢咁樣咯。即係呢一邊係有比較實在一啲嘅資料，佢先會先會成案咯，佢先會幫你查咯。嗯， 咁就好啦，跟住時間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次再見啦。 好啦，好啦 ，OK， 好啦，拜拜。